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怀旧片唔会有错啊， 焗住要讲怀旧片啊，我觉 得，哎呀，真冇办法，其实我唔好想啊，因为其实坦白讲啦， 疫情未完啊嘛，而家， 我有几个宗旨，我做网台节目 ，OK， 嗯， 啊，小红不如可以俾少少网友听下，我发暗沉啊，嗱，唔系牢骚嚟噶， 又唔系牢骚， okay？ 因为网台令到我识多好多人， 系， 吓，啊，咁多而首先，甚至乎可以我令我有机会买到啲平价口罩啦， 系。 我要买口罩，虽然可能会贵啲，我亦都好容易搵得到人啦。啊，咁譬如有啲朋友我需要帮忙嘅，亦都有朋友帮忙啦，好似你咁啦。啊，你而家你都帮紧我手啊，目前都叫做。 系啊，我恩仔都好讲义气啊。 阿碌啦，以前见哥哥啦，阿哥顿啦，咁啊，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朋友咧，都系。网台令到我 识翻嚟 嘅，咁呢班友谊咧系都仲 keep 到嘅。当然有啲冇见啦，咁当然我有啲冇见就唔系因为嘈交啦，系因为 啲时间啦，各方面 时间啦，变咗有家室啊咁嗰啲咁嗰啲啦，即系其实呢样好啊，即系咁我自己做咗，原来阿陈宝文同我讲，唔系阿恩仔同我讲，都话我做可能做咗十年战狼俱乐部噶咯， 当 我 超过十年。 我有觉得唔系，好似做咗八年，我成日觉得八年左右啦。你知我唔 一定唔止，一定 我唔认老噶嘛。 嗯， 咁啊，即系同阿恩仔讲开，喂，原来以前都好多 回忆啊， 回忆啊咁样， 即系美好嘅回忆啊，仲要。 咁我不如咩？我讲呢样之前咧，讲下我点解会搞网台啦，好 冇？好， 拉下布啊， 唔系都好想知啊，大家。 零三年。咁一直呢本身我小弟啦，講下我自己我小弟啦。以前我諗03年之前我幾藍㗎嗰人。 嗰陣時又冇分黃藍嘅。 即 係 嗰陣嗰陣嗰 即係建制啲。 嗰陣個定義我係應該係藍嚟㗎。係。我幾建制㗎。即係我係一個應該係資本主義呢個應該都嗰陣我一個右派嚟我覺得。 其實唔係。其实嗰个年代，你讲03年之前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支持政府 啊。咁其实 明我意思，即系你系支持政府，但系嗰阵时你系支持一个相对好嘅政府。 但系我自己，喂，听我先，我自己都崇尚资本主义。当时我都几右派，几右派，我觉得几右派，系因为咧，自己贪心， 系 贪心摸顶， 哦， 摸顶。咁導致我破產，我都買樓啊。OK， 係， 因為嗰時03年嗰時候沙士，即係零三， 哇！即係乜都冇曬咯， 乜都冇曬， 即係本來就有嘅。 捱多半年到咧，如果可以捱多半年咧，而家我可能 就唔會做。 唔係咁啊，唔會好似而家咁嘅，唔會即係以前我以前冇戴撈，以前我都戴雕陀嘅，好後僆仔時候我已經戴只雕陀噶啦，仲要戴啲幾靚嘅雕陀嘅，嗰啲限量。古董版啊！你即嗰時候即串輪都咁啊！飲支紅酒嗰時候個講緊百嚿水1000蚊嘅嗰陣時啊，嗰陣我可以學識食雪卡。 哦，係啊，我記得係。 知唔知啊？ 啱啱識你嗰陣時 係。啱啱我仲食緊雪卡嘅，話俾你聽，因為我戒唔到啊，或者煙癮，我雪卡我戒唔到，即係嗰時候都幾撲街啊！嗰即嗰。03年之前我 咁你飲紅酒食雪茄好撲街係咩飲 唔係嗰個人呢即係錢係一切先係、 哦、 一切到你經歷到一個大風浪一個董建華咁家產政府你冇你唔撚使同我講個董建華幾撚好我最撚真你同我你同我講咁多個特首最好董建華啦我屌你老母你唔好同我講呢啲說話 但人哋係話佢個人唔係話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咁嘅說話、 okay? 一講真我就可以我又近長邊大路我可以將董建即係林鄭講得我講林鄭可以講得好嗰個好嘅董建華仲得。我係好撚真佢你知唔知 ?ok, 就因為佢令到我一貧如洗過咗四年破產生活。 即係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零。加上冇嘢做 屋企接济，死未？靠自己可能又识少少 I T， 当时啦，而家唔识啦。我识做少少 I T 嘅嘢，咁、我自己砌网页，就砌咗一个屌政府嘅网页。咁、当然啦，一嗰网页好卵痕，叫反中乱港， 即系当其时， 当其时好卵烈。咁跟住咧就有人垂青啦。咁当时系嗰啲。即前身公民党嘅要人啦， 马家甲 即系而家嘅林记啊， 哦，系咩？ 可能林记就即系马家甲咯， 哦，好似把声系似， 嗱，根本就系佢啦。 话你听呢个台边个识马家甲，或者系我哋呢啲老嘢先识 嘅。咁、你识林记啦，起码而家你 我而家就识， 肯定我识林记啦。咁佢哋 group 埋一班人啦，咁样就搞个网上电台，咁邀请我搞啦，因为嗰时候我个朵啊就叫网上黄毓人啊。唔系我讲噶，唔系我讲噶，佢哋改噶咋 ？OK，OK， 即系啲网友改噶咋？我真系屌政府屌到咁样嘅。 你唔好黐埋我前偶像嗰度啲金壳。 我因为唔想偷佢嘅光啊，坦白讲，就真系有网友咁即系当时即系日咁传，咁啊，因为我屌得劲啊嘛，咁啊佢系邀请我做网台，咁我嗰时候咪都喂一呼百应啊，咁家产要屌政府屌啦呢啲。唔撚使諗啊！當時咁當時呢其實我個心態變啦，由呢個右傾呢就變咗左傾啦， 即係開始搞社運就係零三之後，即係搞咗個網台之後， 搞咗網台之後 ，OK， 即係其實應該唔應該咁講，我搞咗個網站之後啊，反中亂港呢個網站之後啊， okay. 就更加多人認識我啦，好多人認識 我。咁但係就個網台就係咪 A45 嗰、那個？係 啦，佢前 A45 嗰度都未叫 A45 嘅。嗰次叫嗱，喂，我都網台我都熟㗎喎， 嗰又叫 DIYHK。 哦，我又真係唔識嗱，我識 A45， 我又識 嗰度未有 A45。 智取太平山即係 都未有 ,ok, 因為我哋搞真係全香港嘅論證嘅網上電台啦，大規模嘅呢我哋搞先 ,ok, 咁我同阿嗰頭已經諗住做一個節目呢就專屌人嘅叫聽拉，但最後都冇做到嘅，冇喺 DIY 做過，咁嗰頭我就認識得阿陳景輝葉寶林啦， 有啲左交喎、 左交啦，咁即係因為佢左交，我又左傾，所以好撈傾嗰陣 ,ok, 咁即係嗰頭轉型啊，嗰頭自己轉型啊，咁就開咗個 live 政治嘅節目，當時喺 DIYHK， 咁嗰陣時阿馬家甲，即係唔好話馬家甲啦，都叫做馬家甲啦， 即叫馬家甲， 嗰陣咪叫林記咁，馬家甲啊嘛，咁馬家甲咧就開咗一個叫唔知咩，我愛火星人嘅節目， 未聽過 啦， 我都好早聽網台， 全部都係論證嘅，全部都論證嘅 ，OK， 咁傾下，跟住人民台嗰陣咪有人民台啊，跟住黃岸賢、梁錦祥 ，OK， 啊咁佢嬲。 啲全部元祖級人 啊！啲元祖級就係漏我哋想搞網台，咁一講咪搞咯，一去幫手，好撚好玩我覺得。呢班友好撚， 即係講緊03年之後， 04年， 哦04年，即係七一之後。 04年7月1號開人民台嘅。 哦、OK， OK， 咁之前我講我咪幫佢搞咯，咁我幫佢諗埋節目啦，咁啊將阿陳景輝啲節目拉布政治擺咗。落嚟人民台啦，咁佢做佢哋咩嘢風波裏的龍門陣啊，風蕭蕭啊，禮物嗰啲啊，咁、 okay. 跟住我，因為我成日都諗住搞一個多元化電台㗎嘛，咁、多元化嘅話，當然有啲足球啦，有啲小眾節目啦，同志啦，咁佢哋呢同係小眾嘅嘢都全部我搞嘅，即係大佬還大佬，即係嗰時候黃岸賢啊、梁錦祥啊、長毛啊。 啲大佬嚟嘅， 蕭山啊，都係大佬嚟噶嘛。咁我就搞僆仔，即係揾 小眾節目， 小眾節目揾啲女同志啊、男同志啊、陳景輝、葉寶林啊，咁嗰個嚟嘅，又開一班啲屬於左 嘅。喂，即係咁講啊，喂阿牛哥，我即係同志依方面我都有識少少啦。即係你香港搞十幾廿年，其實同志平權真係冇進步到，香港嚟計，好可惜。 點睇咧？好多好多㗎。 如果以個人對同志嘅感覺呢，即係因為而家啲人讀書多咗或者接觸多咗呢，係冇咁歧視係真嘅。咁、但係你話佢嘅權利呢，對呢個社會嚟講呢，其實呢二十年嚟基本上我覺得都係原地踏步。 咁、跟住就搞咗呢咩小眾節目啦，咁搞下當然你大家清楚啦，龍門鎮嘅風波嘛，就黃毓民事件嘛， 哇真係歷史啦。 跟住就接咗人民台就搞 賣 video 啦，跟賣 video 就轉兩個人網啦，香港人網就變咗 分裂咗、 分裂曬啦，咁樣跟住我話你有你搞，佢有佢搞咁啊，咁又搞咩搞？ 即係遍地開花啦，總之就 係啦。咁啊，當時搞到而家。咁我點解會變成戰狼俱樂部咧？咁啊，有個故仔嘅，不過你嘅故仔就翻下個禮拜講啦。咁呢、這個因為其實 係咪個關鍵人物先？要睇一睇啦。 佢關鍵人物都係用黃一文嚟㗎，其實好奇怪㗎，好奇怪，都係黃一文呢一班人令到我搞呢個戰狼俱樂部嘅。 1990幾年 啊，咁啊咁呢啲可能下個禮拜先講啦。 都可以拉下布先 拉下布先啦。即係其實呢個我都想過講下俾啲網友知道，啲文牛係乜人？係乜人？以前是一個仆街嚟嘅，真係一個仆街嚟嘅。而家我覺得自己都啊，屌你老尾都， 即係有少少社會責任囉。 啊，即係有少少，即係似乎係人㗎、啊。而家我真係覺得同以前唔同嘅，唔同嘅。即係其實而家係我更加開心嘅，俾我現金搵到錢嘅時候，更加開心啊！以前我用啲丟盤都係墨水丟盤啊！屌你老尾，黐線！而家買成3000幾4000蚊，幫幫諗都唔諗啊，即刻買啊！黐線，我就呢啲買。我就用叮咁樣㗎，如果你攞火機丟刀盘㗎，如果你攞黐線。 你咪而家食電子煙啊，牛哥。 而家呢個火機都係3.5元過㗎啫，人民幣。用到而家。好啦，咁啊唔講呢啲嘢，咁啊留返啦， 下次再拉下布 咁樣。咁啊講下啲懷舊片啦。 懷舊片。 即係其實冇玩法㗎、因為而家咁嘅環境、我又唔想講大話作一個故事出嚟啊！咁而家首先我要講下我而家自己咩環境先。我就唔好鍾意靠左右手嘅。 哦，咁樣。 O K。 咁你冇計㗎。 冇計啦。 正常到。 咁所有香港酒店中呢基本就停曬。 停曬。 停曬。 喂，其實如果東南亞妹得唔得？即係其實咁講啊。 我唔鍾意啦，有。你仲可以有。其實韓國妹都有㗎而家。驚唔驚驚驚唔驚 我就唔驚韓國妹 啊咁韓國妹而家香港都有嗰啲 喺香港嘅韓國妹最安全啦 好撚貴呀、但佢都好撚貴呀 貴 真係貴得好撚恐怖呀嗰啲貴得好恐怖 喂阿牛哥 以前嚟香港咪將我喺酒店中玩開大陸嗰啲1500元以下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呢貴唔緊要唔好俾人間即係起碼我要個韓國妹真係韓國妹、我要嗰個日本妹真係日本妹 偏知啦我 就係囉 屌閪唔包生仔呢啲 就係囉 即係屌閪唔包個女佢係男定女 因為鬼妹咩整間啲閪毛染咗金色又同你講話鬼妹都有可能。 我唔知啦。咁其實台灣咪講酒店中而家喺我嚟講我嘅 target, 係鍾意搵啲東亞妹㗎嘛。 東亞 即係廣東妹啦即係大陸妹啦。 大陸妹 即係日本行嘅大貴㗎嘛。咁我 話台灣。 台灣都少㗎其實好 少。 少。咁基本上係零出貨。 越南都係東亞啦。 都係啦咁如果係零出貨。我係好撚擔心呢一復關呢 就會馬上 真係唔撚忍我真係第一次嗰條女我真係唔敢我考慮咁忍唔忍神山虎我真係屌撚死佢話聽你而家俾我今時今日今日狀態屌你我真係屌撚死佢 唉幾時開都未知啦牛哥而家 係囉所以咪越遲 可能你谷精上到死咗吐血死咗都唔出奇 好撚辛苦 我啱啱仔都擔心你而家 好撚辛苦咁辛苦極都要做節目㗎要回顧下啲網友㗎。咁啊冇嘢講又唔想講大話咁唯有講返啲懷舊諗返以前啲啲嘢啦咁以前係同阿 啱仔 咁玩過嚟㗎嘛。其實即係有冇人知你啱仔你信唔信你啱仔呢都信嘅新嘢你都咪信囉。 啱仔啱仔 啦。你聽返以前啲節目你都知道發聲唔同㗎嘛都係一樣㗎啦。認識你基本上同你玩呢就基本上就係長安啦 東微 東微 嘩真係真係回憶啊！仲有我另外一個老友網台名主持唔好講名好啲啦費事講 啦。喔係嗰個唔 講。嗰個好出名唔好講係咪 嗰個我哋佢前節目主持人唔講得囉。 嗰個超級出名嘅而家呢一刻係喺香港網台界有朵嘅一個好出名嘅人。 我唔到光嘅我唔到光嘅。 係呀我都費事。 我係攞你返呢部 Mixer 呢就咩搞攞返呢部 Mixer 我見到佢。佢係做緊佢嘅節目。 好、okay. 嘅、我啊費事把佢即係以前嘅以前呢即係咁嘅關係我話衝埋去黐咪講㗎而家邊有資格啊首先佢又唔邀請我二來我又唔會點樣面懵懵走去黐咪講㗎嘛係先啊即係我都幾串㗎嘛你邀請我先講㗎嘛你唔邀請我唔通我又黐咪講咩咁所以都係冇㗎啦所以你網友就唔好成日問我點解我唔去某某嗰度客串啊冇邀請我 点做？ 咁啊，咁 诶，又俾咪我开？屌你老母，我冇咪，我冇冇咪开嚟噶。 唔系咁呢个自由嘅，系咯，言论自由噶嘛。 啊，我冇咪开嚟噶，系先。咁啊，唔好讲嗰啲，唔好讲埋嗰啲咁嘅问题。咁啊，讲翻我哋以前真系玩啦。咁当然都系佢玩开噶啦。 系，即系带我哋去嘅，即系我记得啦。 咁带大家就我哋自己去玩啦，系咪先？我觉得好鬼疯狂嘅，嗰阵时候，即系讲下嗰阵玩嗰啲价钱咯，好唔好？ 2500、2500、500、800人民币，当其时知唔知牛哥兑几多？100蚊港币可以兑到100零几蚊人民币啊！ 咁嗰度如果走钱咧， 应该就500蚊咯，系咯，系啊，我知道你系就系收500就全包，不过有时你会蚀嘅， 蚀嘅， 我记得 一路都其实都有蚀嘅，但我唔系未赚过噶、嗯。我试过有一次咧，20人啊，24人啊。个 party 嗰次就赚啦， 哇！咁啊多人啊嘛， 多人咪赚咯，系嘛？咁我系赚过，所以我唔会话哎呀成日蚀嘅，其实蚀我系蚀得多过赚嘅，但系每次赚咧都赚得好金噶， 系咩？ 佢嗰次20几人系赚得好金啊，因为嗰阵 唔系，因为咧可能20几人入边有10个唔系好饮酒嘛，如果有10个啊。恩仔啊，另外我哋嘅老友阿汉啊，阿长毛文啊，嗰啲几个加埋，你又蚀到喊啦！ 节目主持人啦， 系咯， 咁嗰啲梗系蚀到喊。但系嗰阵真系平嘅，你谂下而家酒市有几贵啫？我同你开，就算我自己开，咪开800咯。而家最贵啦。 其实阿牛哥即系好老实，我听你咁耐讲咧，其实酒钱真系呢10几20年咧系有升，但系。唔会升好多， 好多，反而女钱就恐怖啦。 哇，真系恐怖，咪就系我嗱， 以前2500到而家我哋冇2100，你都唔得啦。 系啊， 冇2000都唔得啦，起码唔好话2100，你冇2000都唔得啦。 系啊，你去到嗰度叫做沙，唔系 横江， 横江而家要几多啊？ 横江2100、2300。 哇，都要咁多啦，已经。 系啊， 我上次仲听你讲话1800都 OK， 你嗰个咩？ 冇啦，资格一涨啦。 系啊，点解会争咁远呢？ 经 济好，祖国经济 好 咗， 啲人有钱咗，包二奶多咗。 因为你唔冇呢个价，人哋唔肯出嚟做。 唔系啊，你出最捻简单，啲人有钱咪就有钱包二奶咯。啲靓嘅包得晒，咪剩翻啲普通嘅出嚟做。咁佢哋水涨船高，因为嚟嘅女真系少噶啦嘛。 咁啊系啊， 咁自然越嚟越贵咯。咁讲真啦，而家女咪加咗，即系以珠海计啦，加3倍啦。 有啊，真系有。 有冇计咗个八 唔止啊？喂， 八四个，八三廿四啊，攞2300。 系啊，跟住我又咁讲啊，我少少，我识个喺深圳做陪酒嘅女仔，佢系一个，佢话自己金鱼，咁要800蚊啊陪，喺深圳陪酒要800蚊啊。 O K， 即系4倍咯，以前系2500嘛，咁咪4倍咯。 嗯， 系啊，好夸张。 2500咯，系啦，四倍咯，即系加三乘3、4倍，饮酒。是加唔到60%， 一倍加唔到，系咯， 加唔到60%， 加唔到，系咯，你话而家都系700几水度啫嘛， 唔系咁七百唔得啦， 89 啦，89啦，而家以后都要89噶啦，啊，你哋可以唔跟噶啦，真系，我成觉得89系超出咗战男嘅预算嘅，我觉得， 即系嗰个酒钱， 酒钱系嘅，但女钱咧，我就因为唔系我代啊，唔系我代，所以我就你哋自己怨啦。因为如果89水嘅话，我哋其实基本上吹计都少啲咯。 唔系咁你，喂你上次都话啦，你年初二、年初三两日都一皮嘢啦。 咁系噶， 真的你玩真系高消费啦，哥。 冇办法噶，你啱啱讲，而家你要玩咧，你都要俾呢个价啦。 唔系，我又想咁讲啊，牛哥，即系真系心态问题。你话你要出火城，喂真系快餐城，使乜跟你去玩咁多？不过就系要玩嗰种 feel 啫嘛。 嗱，好捻简单啦，又讲下我自己点睇。 系我都明白，我想听你讲。 我饮咗酒不胜酒力嘅。有神山虎只系硬，我自己出唔到嘢嘅。 嗯 ，OK， 而家饮醉咗不省人事噶啦。嗯，不省就点可以人事咧？系咪先？ 系冇错， 系咪先？我醉咗出唔到嘢噶啦。咁直接有冇神山虎我出唔到嘢，但系神山虎令我硬啫嘛。令我硬唔系代表我令到我出嘢啊嘛。系咪先？我咪系咁喺度屌，即系个屌字咯。可能都出到嘅，咪屌45分钟咯。 嗯， 哇！你自己你佢唔选我都烂啦。 嗯， 咁我又唔想咁辛苦，我一屌位唔应该咁辛苦。 嗯， 但坦白讲，我自己嘅理论咧。我希望是快的。最好一隊內一隻聖母執不夠10。 咁你咩心態呀、啊、喂。 我真係咁嘅心態㗎咋。 我又啱啱想唔係咁。 啲人個個諗住磨爛淨㗎嘛，我唔係㗎。 但我當時我自己都唔係一個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射，我唔係一個咁嘅人啦。啊，咁我都係都要十零分鐘啦。你知啲人啲人講個都講話自己三十分鐘啊，四十五分鐘啊嘛。 一個鐘 啊，一個鐘個個咁樣講，我好坦白嘅，十零分鐘嘅啫。 嗯，啊，即係又唔係啲人講緊係由入到間房一個鐘啊嘛，即係可能沖下涼、幫下衫、傾下偈嗰啲。你唔係話 我只要俾一集俾你聽啊？有個撚樣真係四十五分鐘啊。 O K。 啊，又博嘢開始計四十五分鐘啊。 哦，咁 我只要俾翻嗰集你聽啊。哦，嗰集好老，嗰集經典嚟啊。 經典添啊！ 嗰集佢撞爆片啊， 做 緊曬撞爆片。 O K。 啊，我只要俾翻你聽。咁啊，咁啊，即係咁講咯。咁啊，我自己係一個咁嘅人嚟啊，我要快快脆脆搞掂佢。咁但因為我不勝酒力啊。 嗯， 咁我又唔想咁辛苦，咁我咪瞓到自己走醒。 O、okay. K， 当时我又冇醉得起咧。 O、okay. K， 啊，我冇解酒药咧，咁我就通常我要瞓到八点零九点走醒咗啦，我先至叫屌第一条。 唔系阿牛哥又咁讲啊，讲翻即系 我唔过夜唔得咯。 唔系真系讲翻历史，因为以前个价钱平，即系我同你去玩。阿眼仔、阿长毛文嗰啲阿汉，即系咁啊，讲埋开埋名阿汉。 咁样讲噶啦，咩长毛文眼仔都冇。 去玩， 冇咪 一定系玩得开心为主先，唔会话谂下一场先。 最紧饮酒。 系啦，饮得开心，八嚿水啫嘛，咪抵出。 系咯。 喂，你玩又好，唔玩又即系，就算即系好话唔好听，搵个人陪我去，俾条湿毛巾我整下个头，我都试过，都冇所谓啊。搞你都，因为个价钱问题啊嘛。 因为八嚿真唔系钱嚟噶嘛，即系。 唔系，因为你饮咗都五嚿。 系咯。 系嘛，即系唔系多噶， 饮酒都唔够。 系咯， 但而家唔系啊嘛，而家饮酒要八嚿， 就嗰、那个件茶又二千一、二千三， 茶又二千一、二千三，唔系 咯， 六、二千、三千， 唔系咯， 玩下手你嗌件靓少少嘅最好嘅最高级到嘅三千， 系啊， 喂系几钱啊？二五百嘅几钱啊？ 咪就系咯， 八 四倍， 三倍几四倍，大佬， 系、 嗯、咁你咪形成嗰头好贵，但嗰头二五百嗰时就真系反而系最多靓女最好玩嘅。 同埋我最記得嗰陣時，你係有權坐兩同一時，因為二啊嘛，二百就坐喺度同你玩啫嘛。我咪試過叫三個咯， 坐幾個咯， 三個。 咁而且佢當時我哋去長安東未玩咧，咁、佢有一個佢特別嘅，其實好多場都有噶啦。佢有一個特別去招攬人噶嘛。 哇，係啊，哇，好回憶 啊！ 可能去到十二點零咁上下，某段時間咧就熄燈拉簾間房，跟住咧就鎖 音樂。 播 disco 音乐，所有女嘅，除咗妈咪啊、，DJ 都冇 ，DJ 都冇系。 咁啊，所有啲茶就全部 walk 晒衫 walk 晒裤， 系啦， 全裸喺度跳舞。 嗰阵我哋就叫做光珠 K， 系啦。 嗱，当时咧即系， 我都有幸参加 過，有得玩过啦。嗰阵系最咯好玩，但系当时我哋玩光珠 K 嘅时候咧， 不过系十零分钟啫，好似唔长，唔够胆， 差唔多。但系 系咯， 但系啲女而家最后咧玩光珠 K 咧，开头就佢哋。除晒就跳芭舞嘛喺你面前，跟住上边玩埋洗衣机啊，知咩洗衣机？ 你解释下，我太耐 唔知噶。洗衣机就系你嗰条女会坐喺我度嘅，轮住嘅，嗰班女会轮，即系会轮住，系除捻晒衫裤，一件不留， 底裤都除埋， 底裤都除埋，喺你面前，我件女喺你面前跳一跳，可能跳一分钟，跟住就唔好一分钟，可能三十秒。跟住就會轉去隔離嗰個男仔嗰度再坐摁佢，咁到時你可以上下其手啊。咁就我哋變態到點樣呢？ 變態我有冇玩過 E part？ 我唔係好記得，好似 我就玩過。 O、okay、K， 我哋變態女咩？咁你一係女仔要除曬所有巴 under 噶嘛？我哋就攞咗女仔嘅 under， 哦，咁 巴都唔敢攞，就攝佢咯咩？喺個天花板咧嗰啲嗰啲叫咩啊？就冇啊跟仔嗰啲 天花板 假天花假天花。我咪將嗰啲 under 咪撕喺假天花度咯，咁佢哋咪要爬上去，即係起碼要墊住嗰、那個咩台啊，嗰、那個矮台， 嗰張叫茶几 啊，嗰張茶几係上去攞翻個嗰啲 under 嘅，佢一上去，哇，成個人凍喺度，光脱脱噶啦嘛，全部網友啊，都伸隻手出嚟，哇，你真伸慢啲，你都摸唔到嗰條女，只係摸到望到隻手嘅 啫。哦，咁樣。 我嗰時真揸到暈喎，話聲咧，即係除咗可以轉，即係我嗰陣我直頭係咁樣噶嘛。你中意我件女乜，你咪攞去咯。其實即係我哋直頭係唔揀定啊，冇揀定添啊。我玩下手，你跳跳下，呢件女我中意嘅話，我同你講講，喂，好玩喎，你嗰件我要喎。 咁你肯嘅喎，好多女仔好多網友都肯換嘅喎。咁而嗰頭就係、是，即係變咗好，大家都好，即係當然啦嚇。有啲網友一換咗之後就嘈交啦，你做乜搞我見女啊？有啦， 有 啊，嘈交都有啦。咁但係大多數都唔會嘅，喺嗰度，因為我唔係嚟一次啊嘛。 係啱， 因為下次我會嚟噶嘛。今次你揀唔到你，交換咗，咁下次我咪揀翻你咯。即係我自己本身有個咁嘅 case 嘅，咁嗰陣喺東美咧有個 dancer， 前 dancer， 咁因為唔知點解個下海啦，咁嗰陣好多網友都搞過啦，咁我又網友搞我刁民牛嚟噶嘛，團長嚟噶嘛，咁我咪約咪約佢咯，咁我咪約佢一齊坐咯，咁另外有個網友，咁可能生得冇咁高大啦，冇咁靚仔啦。咁佢就坐嘅另外一件女，咁佢無啦啦就走嚟同我講：你牛哥可唔可以交換啊？我啊想要個 dancer， 我將我嗰個俾你啊！但坦白講，佢嗰俾我咧，佢嗰件女就好撚普通嘅啫。 dancer 咪貴啲啊？ 一樣 都一樣。OK。 咁但係你問我有乜所謂啊？即係唔係刁民牛團長冇所謂，喺今日我玩嘅時候，我知道下次都我都嗌呢個 dancer 啦，我要再 mark 翻 mark 噶，冇問題啊。咁跟住咪交換咯。 Okay. 一交換就有一個奇遇啦，咁原來嗰個女仔咧，可能佢奇貌唔算好靚， 即係換到翻嚟嗰個， 換咗翻嚟嗰個， 唔係好靚， 但係好好 service。佢首先幫我喺酒店裏邊做一個全面嘅抹殺。 唉，阿牛哥，你講完先，我又想講下揀女方面嗰啲技巧， 做一個全面嘅抹殺咗啊！真係好，因為以前仍然嚟做骨妹嘅。 桑拿妹嗰陣時，直情桑拿妹㗎啦，唔係骨妹。 唔知啦，佢嗰、okay. 首歌就非常之得嘅。哇，揼到舒舒服服，跟住先屌，哇！即係精力充沛啊！唔知佢可能啲爪龍筋定乜撚嘢啦，搞到我好撚掂啊！嗰日好開心。咁反而咧，交換嗰個網友咧，做 dancer 咧，可能 即係翻嚟嗰個 網友 個賽後報告，包監 話個 dancer 咧就唔肯同佢過夜，一叫。跟住俾啲慢走撚咗啦。 OK， 咁就唔好啦。咁下次我再嗌翻個 dancer 喎，嗌翻 dancer 啦。跟住我就同 dancer 講：你對我好啲啊，咁我又撚咗你啊。哇！一講呢句，嗰個 dancer 成晚就樹紅咁攬緊住我。 哇！咁樣， 哇！一上到房，跟住 咪講緣分嘅呢啲嘢。 所以有時交換冇問題咯。我成日覺得交換冇問題嘅，即係睇下你點遇到嘅啫。當然有啲女，我係佢係唔鍾意㗎喇，一交換咗佢就唔鍾意㗎喇。但係咁佢個事都關我撚事，我下次可以再嗌㗎嘛。咁其實某程度下次交換可能仲正㗎。因為佢覺得更加鍾意你，點解你唔要我啫？呢次你肯要我啦，我咪更加開心。可能係咁樣喎，咁嘅玩法㗎嘛。咁到你講咩揀女。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呢，如果我哋去你話去唱 K 咁樣揾啲女仔啦。其實啲女仔你穿住件衫同除咗衫係兩，即係以我哋咁多經驗呢，你覺得佢靚除完衫係兩樣嘢嚟㗎。即係有穿衫嘅女仔好靚，但係佢除咗衫唔代表佢好好。咁好多豬扒穿住件衫有得去豬，一除咗衫你完全，因為你完全係你唔知㗎，所有嘢都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而且以前呢我哋去玩嗰陣時候相對整容啊嗰方面又少啲呢，咁你係啦， 我記得㗎，我比較真啲喺東美㗎。咁我記得有一次，跟住東美有埋咗台㗎嘛，打緊麻雀。咁我同啲媽咪呀、啲網友打緊麻雀。咁我揀女㗎嘛，我立啦。咁因為經過，因為麻雀，因為嗰間房大到係可以有張麻雀台㗎嘛。即係啲房係大到點樣？有啲房係有個士碌架台嘅，細台士碌架嗰啲未 夠。係記得。 咁有啲麻雀台㗎嘛。咁我咪打下麻雀先啦，咁你入嚟我見到㗎嘛，立到㗎嘛，咁佢哋班網友就係睇女，咁有件女唔啱咪就走撚咗，我見到嘩咁撚得冇人要嘅，我真係喺麻雀台嗰度就捉佢，你過嚟陪我，嗱嗰個女仔就幾靚，我記憶幾靚，但到光珠嗰時候我就知啦，嘩嗰條女全身都紋身。 咁纹身又唔一定冇嘅，话当其时就夸张，我十几年前 佢纹全身，基本上佢个心佢个上半身全部都系鲤鱼啊，唔知乜撚嘢，咁我就觉得我两夸张，但系睇个样子就 OK 喎， 即系最住心嘅钳咗纹身，遮得晒， 遮得晒。但一除咗，哇！我又觉得光珠几十，我已经极度后悔啦。 咁有喂，我又中意纹，即系个人喜好唔同咯。 我都中意纹身，但系唔好夸到咁样样。即系至于成身，即系成个上半身都系嘅，而且佢可能嗰个乳头个乳晕好卵大粒添。 O.K. 即系遮纹身遮住 身，纹身遮到即系成个都几恐怖啊！佢都系纹得好恐怖啊！咁样咁其实都所以记住咧，有时啲网友知道你拣女 ，O.K. 你见到系好嘅，但系可能喺床上边啊，或者除晒衫咧，你真系会觉得未必系你杯茶。 阿牛哥，同埋我想即系有补充一下，嗱、啊、以前咧就我哋就整容冇咁兴啊，讲十几年前啦。咁十几年前嗰阵时，你呢啲靓嘅女仔咧，其实拣人实多。 嗯， 双肥时我恩仔担保，基本上就唔会有噶啦。 嗯， 因为点解咧？冇你咪大把客咁，我日日都有公开，日日翻工就有客拣我，使乜对你好啫？ 嗯， 即系你唔好傻嘅谂。嗱，反而而家咧又太多整容。 嗯， 整住张相整啫嘛，全部靓女。其实所以我有，所以咧我已经如果而家再拣咧，就真系又更加又唔好拣靓女。点解咧？个个都靓得嘅，你拣个样冇用，你真系要睇其他，睇一件茶咧，个境界系唔系睇佢个样。 呢个境界咧，我就未到嘅。呢、這个境界咧，大的就到咗啦。 到咗 ，OK、 啊。大的系可以揾件即系廿八岁以上嘅中女，但佢好好招呼。 唔系讲个 feel 啊，唔系我都我嗱我又，因为我又系我好耐冇跟你玩啦，但系我而家出去拣嗰啲茶咧，即系因为我你知我中意揼骨噶啦。唔係揀樣，真係唔係揀樣，揀個 feel， 你 feel 得到佢對你，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會好玩，或者淨係得抌時間抌錢落去， okay. 即係咁樣樣咯。 好啊，即係講極都唔完啊，好似我呢啲。 同你就真係咁一講歷史就冇得完㗎啦，大家老嘢。 咁啊，嗱、我而家問翻兩啲網友啦，如果係網友中意嘅，當然啦，而家我會預錄㗎嘛，咁呢幾集咧我都會講下啲懷舊，好似類似咁嘅懷舊片俾網友，如果你中意嘅。就唔使留言啦，唔使留言， 即系唔好屌你就得啦。 系啦，但系如果你唔中意咧，就留言同我讲话，我唔想听呢啲，咁我就先至再睇下可唔可以转型。如果日日人多，喂有十几廿个喂，哇哥呢啲大致上我都知嘅，咁样我唔想听翻啲旧怀旧嘢啊，咁我就尽量转下睇下可唔可以讲下其他，咁啊由你哋话声俾我听啦。 喂，咁我问下，即系举个例啊，嗱，如果万一唔中意听怀旧嘢咧，或者网友可以问下我同你啲关于大陆即系嘅问题，即系睇我哋解唔解答到。话晒你以前都喺大陆叫租住过啊，咁我恩仔都叫喺大陆都住过一段时间啦、啊，咁即系喺个生活入边，即系开户口啊、买嘢啊、买剩啊，各方面都叫有啲经验。 你唔识点样整个淘宝啊？ 系啦，即系睇，即系可以每日，譬如你可以每一集拣一两个问题，解答下啲网友问题咯。 都得嘅， 可以试下咯。即系因为而家冇计瘟疫， 冇计啊！而家瘟疫，即系而家趁在瘟疫时啊，真系冇嘢可以讲。 系啊， 我又唔想讲大话，大家冇嘢知道。 唔系你又话酒店中又唔得啊嘛？ 系咯，咁啊，下个礼拜再倾啦，咁当然知道 啦。够唔够时间啦？今日 差唔多啦，过晒啦， 过晒添。 我廿五分钟嘅嘛，基本上啊，咁、okay. 啊，都有神山富希望你买啦，但系买都冇人办，我明白嘅。OK， 系啊，冇机会用到。 咁、都如果你网友系，即系理论上我 share 把钱，我今日俾咗噶啦，即系节目出街时候我俾咗嘅，咁 share 把钱都唔平噶，话俾你听啊。咁啊， 赞助下啦， 赞助下啦，即系一蚊又好，一百几十都好啊，真系嘅，即系其实真系唔平啊。即系免費到咁樣，我諗我都覺得 你都係網台界第一 啦。啊，咁都係噶啦，因為如果計成本，我一集嘅成本真係唔少錢。啊，淨係嗰幾集都連咗二三。 你話兩日玩一萬人啊嘛？ 兩日玩一萬， 我想問多 陣時，我哋四集都冇集二千五啊。 係港幣一萬， 人民幣咯。 人民幣哇！ 人民幣咯。 咁啊係啊，要啊。 因為仲有食嘢1800咯。 啊，系喎、哦，三個人分好六 個，三個人分咯。 O K， 仲有啲嗰兩件女係比賽袋咧，係咪先？我仲要俾啲紅包咧，有啲女仔我會俾紅包噶嘛，係咪先？咁平時2300我俾夠2500咧，咪講咗我識做噶嘛過年。咁當然啦，你當然有啲網友話唔好啦，你做貴個市。咁其實我做貴啊，你可以唔做貴喎，冇乜所謂。 乜係？ 係咪先咁啊？咁都係咁樣啦，希望網友支持下啦。真係無謂見到我自己係得個付出啊嘛，係咪先？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都系嗰句啦，有需要有能力帮助到啲冇需要冇能力嘅人啦，你哋俾钱就系噶啦。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